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葉輝特別嘉賓王永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商台清晨名嘴王永先生自從離開本公司， 香港很多人都很掛念他的士大佬、家庭師奶、知識分子等，眨眼有幾個月不止了，九個月了。王永你去世界遊歷回來，商台就很有人情味，一聽到王永回來， 我們光明頂說請他上來，個個都說拍手叫好。 第一,你離開商台最近聽說挺好世界， 不是說入了梁班子,那時候人們說你梁影 我說第一個辟謠不會的， 以我認識的王永有風骨、有人格， 亦有他的操守。 第一,他怎會加入梁影呢？ 這些慘政府的新辣向強權決不低頭，楊梁瑩怎會容得下他呢？你王永容不下梁瑩，梁瑩亦更容不下你，那梁什麼瑩呢？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怎麼傳的，不過我要多謝商台，因為商台教識我很多東西，尤其是我完全未做過媒體，所有對媒體的認識都是在商台認識的。 亦都知道這行有趣的地方是，那些東西是不斷傳的，所以不如正式說一次。我再說一次，我從來都沒有申請過。實際上亦都沒有做。沒有申請， 有沒有邀請？ 獲得邀請，實有很多人找我做事，這個真的有。但最重要是看結果是怎樣，現在百辭莫辯，最好說一次，感謝陶公子。一個女人生得英俊，走出街就多追求者，只不過三精九裂，肯不肯去賣身，當然靠這個女子本身的意志。 所以這件事不出奇，走出去正的，有人不溝也不出奇，最重要是你不要去勾引人和你沒有受溝，這才是重點。不過說一說，現在又不叫王永了，因為王永是藝名，現在用真名，習慣了。請問你真正大名？我叫黃伯康，伯仲叔貴的伯，健康的康，真名，還有現在搞社會企業。 什麼社會企業？其實都一直很有興趣做這件事，不過當時在台上有正職，現在轉了另一個崗位，繞了一個圈。 什麼來的？即是紅十字會那些？那又不是，那種社企是另一種東西。社企不是做善堂的，希望都是做生意，但希望可以做一些 對得住自己的生意。我想法是，其實我半年前開始做一個叫做 Good Lab的社企的董事， 接著今年年頭就做他們有個社企的高峰會，我現在就幫社企高峰會做總幹事，這個月就開始不如試試 自己落手落腳砌社會企業出來。你說這些社企是否現在社會看到貧富懸殊的淚氣，比你做電台時更加加劇？我想淚氣加不加劇有很多原因，但令你想多了東西是真的，尤其是剛才陶先生你說 以前早上不斷罵又可以，你說罵又可以，你說退又可以，平擊是找了很多問題出來的。確實是很多問題出來的，但是你每一早上剩下來，或者去到光明頂時間，你會想你早上說的那些話、罵的那些話，或者希望有些人會幫你做一些事，應該好像永遠都 解決不了，為何永遠好像沒有答案，推不動。我在想，與其早上在這裏說，不如試試自己做。 於是做了社會企業 現在其實正在想一件事，不如跟葉常和陶公子問你，請教一下你們，不敢，不只是客氣，因為早兩年開始有一個意念在腦子裡很久，一直做媒體一直在想的，叫做解困新聞學，這個中文不是我說的，是12年前 浸會有道要名教授講過的,英文就叫solution journalism,就是搵答案,不是只是揭露,而且呢仲要探索一個解決方式。有或者好多湯房,點呢,好嗎?報紙爆出來點,但好多人話被爆出來,跟住去跟進或者去做嘢,那個不是政府的義務嗎?係政府的義務嚟㗎,我就諗緊 如果有很多人提供五花八門的答案，又或者譬如政府拿個答案出來，他當然實實指說這個答案是最好的，他們已經深思熟慮，長期醞釀，不知經過多少輪諮詢，但一拿到出街，很多時候就即死了，即是說答案可能有更多問題，你看譬如說奶粉 買不到奶粉，那很大問題，立即就找個答案出來了，不到啦，結果答案一出來，更多問題，怎麼搞呢？我們太多時間討論問題，不夠時間討論答案，我就在想想，可不可以看看找多些時間討論答案的結果是怎樣，起碼分析一下，都可以很批判性的，台面有幾個答案，每個答案都有問題，難道結果上面就出聲，給面色你看，其實有很多社會的角色，我們說的，其中一個角色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就是你提了、擺放台面20個解決方案，大家 用一些西方的智庫或者是一些學者或者是從業員等等，他在這個專業上提多些意見出來，但永遠我經常都會覺得另一個問題又產生了，整台都是答案。 怎麼去選擇，你說這個叫解困新聞學，是的，解困。我現在就問你一樣東西，就搶購奶粉，你說限買兩罐不行，那你這個解困新聞學又是提供些什麼方式呢？這個就是我以前做自由組的時候，經常會跌下去的陷阱，我以為學到些東西，走出來再看，原來自己還有什麼都不懂，就是 你在那個崗位的時候，你很容易會有人催眠你也好，自己催眠自己也好， 你以為自己有答案？開咪亢奮症，你以為自己有答案？很多年前，有些時間還會有人打電話來告訴你，你的答案很棒，很筍，不如考慮入政府，選特首，很多這些，於是你就開始，我真的有個答案，我的答案就一定是這個。 現在走出來再看，其實不止一個答案，可能有很多答案，你現在問我奶粉有沒有答案，我真的沒有答案。所以我在想，我現在做了一個流動的直播室，即是整個直播室有錄的，可不可以周圍去 全香港18區， 全香港不止18區了，我們找了40多個點 希望真的有些日日擺成市論壇的感覺，將這個叫做播音和十字車上的手術室幾樣東西混合，還有戲院被人看了直播，這個是叫Podcast Ambulance， 即是哪裡拖白車你進去，然後幫他立刻開刀放血包扎， 還有手術過程全香港立刻看到，我的車真的是白色的，我的車就是，都是一架Ambulance，真的西方國家沒有什麼先例，是你一個人搞起，如果搞得好你諾貝爾和平獎都有，不用那麼大膽，有嚇死我，有，不過其實老實說我不敢說自己未做過，因為都以前有媒體的經驗，還有西方社會現在其實走得很前， 陶公子，他們有些想法叫做什麼？Government to go，即是流動的政府，將整個政府辦公室 就放在车上，然后那车可能驶去不同街、巷，你去做选民登记，你不用那么辛苦就去了，他送到你登记，你交罚款又可以直接在有碌的政府办公室做，人家政府是行礼。 希望你幫手，你們說兩說，梁班子直抄網絡881903.com 指點江山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葉輝特別嘉賓王永 聽說你這個流動社企,我聽說是你王永自己銀荷包為主 這件事不是很公道 梁振英18區區議會,每區派1億 請問派了多少給你? 那些舔了1億,有沒有這樣的心和創舉? 我不知道,或者也有 不過好像他派水派得特別輕手 對於你老哥這些,現在整輛車都買賣 車不用買又不用供,是租的,哪有那麼多錢 大槍行有沒有贊助? 沒有,你是不是幫我談? 你幫我談,我認識人真的沒有你那麼多 這些怎樣老老實實,香港 什麼都講商機,蝕本生意沒有人做 這些營運方式到底是怎樣? 老老實實做社企都沒有人有方程式如何賺錢 這是真心的 剛才葉輝Sir也說過,他有些做媒體的都去做社企 我想他們都是摸黑行的 老實說,開始起動的費用雖然也要一些 但還能給少少,但長期走下去是怎樣做呢? 都未想得很清楚 因為你這樣說,在香港很多人不相信 這就是這麼好死 自己銀荷包,做社會公益 沒可能,一定有外部勢力 美國、哪裏、磅水 因為對於某些人,他們的邏輯,你說他小時候洗腦也好 出生有智障也好,他就這樣想 你打死他,他都不相信這些,是你自己銀荷包 以及沒有一盤數在樹,看到有錢賺 新東西永遠有人有興趣看一下 現在,1、2、3 有5個 客人都還有機會,有,簽到第一個客人立即找你了,立即通知你,通知葉生,香港很多,香港很多厲害,我們這些沒什麼容何得可能,梁振英做了半年多,以你王山以前批評激這個曾蔭權 馬里諾林坡樹都剷得這麼大這麼好記性那你若果現在不止想一樣好像梁振英現在的子女湯父母都好像少少入了他數如果你現在還開咪你會怎樣說呢我覺得他自己都經歷了 最少限度兩個階段他開始新官上任一定會鴻圖大計 一比有善態於是現在拿下去我想不用我說每個人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是很難的我覺得他有一種部署也好還是不知道是計算也好我都不敢說譬如大家說他的施政報告和財爺的財政預算案沒有料到我自己也寫過一篇文我說大家以為沒有料到是最大的批評 我就說其實沒有料到可能是工位是一個局為何是一個局呢因為你份事有料到但是勢頭是要打你的你多有料到他都打你反而份事沒有料到你就好像一代宗師一樣你來拿我的餅吧我不知道你找誰委任尤其是最近的份財政預算案你想想份財政預算案五天前 他就公布了那兩隻辣椒,雙辣椒 那兩隻辣椒,其實擺明是稅制的東西 如果你要份財政預算案有亮點， 我就不信你5天都不等， 你一放下去立刻有亮點， 還有不要忘記份財政預算案的第二天完了， 做完封煙， 被立法會議員插完之後， 即時公佈 取消了歐地表， 又是亮點， 一頭一尾兩個亮點， 都選擇不放在預算案， 都要在預算案之前說。 你想想,一說完取消歐地表,都沒有人理會這份財政預算案， 簡直是個個掛著歐地表。 我記得到第三天都沒有人寫預算案,沒有人說預算案， 個個都去賣地政策了。 所以他表面上,好像告訴你沒有料到， 實際上,其實他都費鬼事擺一些東西下去， 免得你有個聚焦點去插， 因為他太知道他什麼出來都被人插。 我就覺得這個是… 我不知道他這些招數如何計算出來。歐地表是甚麼,現在有沒有效呢? 二手樓是粒粒地開始落落地，但你放在財政預算案說可能效果沒那麼好，你不放在重點位置放，即是財政預算案這十年八載已經形象臭了，尤其是第一次派錢被人罵完之後才說好，那我派吧，之後你就 派錢又死不派錢，即是財政預算已經矮化為一個叫做平庸的派錢報告，所以一前一後反而拉出來，好像以前出書刊， 既然Book B比Book A好， 不如Book B獨立出來搞一本叫一本便利算，那裡收錄銀也很困難。 你一勾我講，我又講多句， 你想想,一個編輯部要將本Book B拆多一本出來， 整個架構和做事方法會改變，這個我想都是有部署過。 你想想,財政預算案現在就變成一份常規的問你拿錢也好、派錢也好的報告。 但是你那班公務員都沒有聚焦點， 整班公務員沒有聚焦點,即是說老闆何時要你做事， 你就要立即做。 以前不是的,陶公子你明白,以前由殖民地時代開始一直到現在， 有所謂的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 即是你要每年有時間表， 多少月份你就要開始做規劃， 何時你就要交給司長。 成熟一項推一項<笑> 即是扯起一條筋,你就要交貨。 老闆扯起一條筋,我理得你現在份財政預算案何時出來。扯起一條筋,你要掛燈籠。 就地正法,泥料就要就地正法。 所以表面上他不用被人插得那麼厲害， 實際上內部亦改變公務員做事的方法。 但這些做事方式,怎樣一件事。 你一看這個大局，人頭數自由行已經令整個香港的消費泡沫積重難返。你要改變這個，回到15年前都不是看不到的，董建華先生說要經濟轉型，但15年前未有自由行你都轉型不到，15、16年後現在水浸街、金行、周生生、謝大倫、周大福 養起的零售飲食業的人口比例,比15、16年前更高。 怎樣轉型呢? 這個解困在哪裡? 我覺得,我不敢說這是終極答案， 但我覺得方向可能真的在社會企業那裡。 因為社會企業現在有個很大的期許或希望， 傳統的行業已經做到熟透了。 熟透的意思是,一定是大公司玩到最成熟的營運方式。 如果你要找年輕人去試,他根本都不知道如何在傳統行業再試。 於是你當我社會企業,我其中一個最大的玩法就是我的直播室是流動的,去哪條街都可以的。 我索性不如每年找一個月,那個直播室 完全丟給年輕人玩,任你交proposal,任你交想法,你想做什麼節目就做什麼節目。外國叫這些做媒體實驗室,譬如說,陶公子你放假 索性整個光明頂我們就誰來做就麻煩交個意見書給馮志峰 我告訴你問題在哪裡網絡八比1903人結地靈光明頂<笑>